身在彼此视线，你变得开朗，他语带保留说你没落单，你们幸福就好，细节就不必对我交代。爱过几个人，怎么还不够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，你到底拿走了什么？全世界都不说，你说谎过几次都瞒不诚实了，为何我会难过？你究竟拿走了什么，让我寂寞？不管谁在床那边，都讽刺我贴心的示范，不干涉各自明天。我要我乐观，不让共同朋友感觉为难。好几次快笑场，可怜自己撑着风。几次